锵锵三人行，诸位好。哎，文道，看见咱们美女好久没见， 对对对，啊，很劲爆的，哎， 很劲爆啊！而且这个观众你也得跟交流一下啊。咱们子璇， 我上次看到，我想说，哎，那就看看观众的反应。一上去全部都在骂我，我吓死了。 主要是因为你劲爆， 这个骂章子怡事件都成了我们一个事件。 对， 因为我其实我只是反映了一些香港人就是看到的事情跟那些报章杂志所讲的事情，那我想说那我就在媒体面前 讲一下，就是说基本上 香港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对章子怡的看法。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把你自己摆在了狗仔队的立场上， 对，站在狗仔队的立场来说话，对吧？ 对， 大家不应该谴责子璇，应该谴责代表子璇背幕后的那些狗仔队的观点。 哎，但是啊，这个东西啊也可以跟观众这个交流交流哈，也没有办法。你说说像我们的这个嘉宾啊，男嘉宾女嘉宾，嗯，根本上是谁决定的呢？哎，还说我决定的，其实不是我决定的，而我们领导决定的吗？根本上也不是，根本上是你们决定的。 对， 是观众，你不知道吧？我们在看收视的率，然后再看这个大家的反馈，嗯，没有办法。你比如说真叫生活中的我来说，我这人跟谁都能聊天，我没有什么分别的，对吧？但是呢，咱是给你们服务的，对吗？ 对， 就是常常你比如说有一天潘杰给我打电话，我听着也凄惨，说是我以后不上了。我说为什么不上了？他说你去看看锵锵三人行的 BBS， 大家骂 骂，而且骂管人潘杰叫大妈，嗯，说倒大妈俱乐部都出现了，说是一见他有一些朋友就会这个就是说的话非常的让人听了。 我们谁没招过人骂呢？你说我们这帮人。 不过我也被人骂的蛮惨的，我觉得。 啊，是是是， 新人嘛，新人总是骂的惨一点。 这个事儿吧，我现在感觉到啊，没有办法，我们找一个嘉宾呢是特别困难的，而且呢，怎么说？现在是个没有英雄的时代。嗯，我真的，我从我这个主持人的体会哈，比如说过去，也许某一个时候，能够上这种公共平台的人的确水平比观众高一线，对吧？所以大家这或者说貌似高一线，但是现在真的是这样，我觉得我的水平比观众不如啊。你按说没有办法，你按说你也没脸在这儿。实际上不是因为你比他强，而是因为机遇，因为命运，大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对， 我打了这份工，可能比我强的观众他去做了 CEO，他去做了或者说一个什么工程师，对吧？所以他当然他瞧不起你，或者他觉得你，可是你说我觉得很困境，就现在这个电视台媒体播出量这么大，像我们这种即兴谈话的这个节目，你的很多丑陋啊无所遁形， 对， 暴露在别人面前， 对， 你来不及三思而后行， 对， 对吧？所以呢人家批评你， 对， 是当然的。可是你说不干，不干我这份钱，我怎么生活？我有时候也觉得，要照我自己， 要你当 CEO， 你也觉得挺困难，是吧？ 我跟你讲，子璇，你不要说你，我跟你讲，我要按照我的荣辱观，其实我是个脸皮很薄的人。哦，按照我的荣辱观，我都没脸干这行。 那不行，你得 你的学问，你的见地，你的眼光，你因为你比很多观众不如，没有办法。可是呢，打的就是这份工，我怎么办？你哪 先把脸皮摆平？ 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不要说这个，我们就树立好社会主义荣辱观啊！啊， 所以我只能把自己这个放到最低，是吧？真为荣，假为耻，就总算你批评我错了，我就道歉，对吧？像前一阵观众骂我说你有什么资格哭穷？所以我马上就改变了嘛，我说以后你们叫我就是心腹阶层。 对， 我可不是，我本来想装穷人，一脚被人家踢了出来，非要让我当心腹，那我就承担，直下承担， 对， 是吧？ 有钱人， 所以子璇也应该用这个态度。 我就可能个性比较直率，就想到什么就把它讲出来。我想说，做台湾人是很直率的，就是很多很多劲爆的消息就直接把它讲出来。 台湾人直率，我看陈水扁不大直率。 对对对对， 陈水扁是非常不直率。哎， 子璇刚从台湾回来，最近这个 台湾好乱哦，我真的觉得好可怕。每天看那个新闻就是倒扁，那有些人就停扁，两个人就打起来。那有一个老公啊，就是老爷爷，他呢是倒扁的，那就跑到了那个停扁的阵营，被人家打了稀里哗啦，好可怕哦。啊，然后对啊，很可怕。那所以我现在跟朋友在一起聊天呢，先问你是倒扁停扁，不然就不要讲这个话题，讲政治呢伤感情。 哎，我听说什么罗马斗兽场上的这个手势 都出现， 是 这是什么意思？ 这样子是导对导扁的意思， 就出屎了。 这个是施明德他好像他们弄出来了。 说现在台湾人见面打招呼先来这个， 对， 跟那个天王盖里虎宝塔镇山腰。 但现在是你觉得身边的人是导扁的多还是挺扁的多？ 导扁的多。台北大部分北部以上都是导扁，南部就挺扁。南部因为毕竟阿扁是从台南出来的嘛。 但平常我们在香港这都是听到关于导扁的消息，那挺扁那帮人平常怎么样回应呢？现在这些事 挺扁的， 比如说现在说他什么又弊案啊，又贪污啊什么，那挺扁的人什么说法？ 他不管，他就是觉得阿扁很厉害，阿扁我们不相信那些传闻，那个是都是假的。 Okay. 对啊，可是这样子，因为现在有一个节目叫《全民开讲 、 那他呢很厉害，他一开始我回台湾第一个礼拜就看他很厉害，他把他的证，他本来是导扁的，然后他就找了一群挺扁的人，两个人在对骂，就观众是挺扁，那么主持人是导扁，然后慢慢的影响他。现在呢，他把那个节目搬到了高雄，高雄也就是南部，然后那些观众现在已经一半以上已经是导扁了。 哦，那很厉害。 因为每天都有一些新的 消息，让你觉得没办法不 倒，没办法不相信。 倒哎，你看这个台湾这照片，哎，我这个来自 大陆的 人哈，台湾老让我有一种光怪陆离的印象，因为你们那儿发生的很多事儿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不可能的嘛。 在大街头十字路口，咱说即便你对这个领导人有什么意见哈，好家伙，绿林十大扣， 对， 你说。他弄成这个，我那天看陈水扁一张照片啊，你就感觉到承受这个高压力的人，他的这个眼黑会上升。你看陈水扁是这样的，我先看一个照，你看这 是是吗？ 这压你就会感觉压的那个黑眼黑都往上挑，成了下三白眼那种风水， 那种风水。 哎，你说这个台湾。你像你说的那老头也让我想起这个施明德，他不是什么民进党的吗？ 对，前主席 、 他而且是一向民进党里面几个前主席啊地位很崇高的，许信良被认为是苦行僧许信良嘛，他也是一个前辈级的人物。另外一个就黄信介是不可动摇的，这三个前主席，黄信介是圣人中的圣人。 黄信介是不是闹过绯闻的？ 没有，黄信介没有。 黄信介 对， 是吧？ 哎，差很远。黄信介是圣人，就是民进党里面黄信介他怎么批贬怎么样，民进党里面内部的人就顶多是微言，不敢公开骂他。但这其他人就不一样。但这个施明德啊，他也有个战绩，你知道吗？他坐牢坐过25年。做国民党然后做25年，而且他搞台独，你知道他人家是怎么搞法吗？ 怎么搞？ 他当年啊，他是有往绩的，他在家学渊源，他父亲是228死的，所以你看这个背景就不一样了吧？一出来就说跟我说台独，跟我说对抗国民党，我老爸就228死的，给国民党害死了啊！等您的地位高，然后而且他念中学就下定决心要加入国军，但他当时的想法就是要搞台独。那他为什么还要加入军队呢？要当职业军人呢？他的想法就是我得混进军队，我将来才能搞政变，推翻了蒋家，然后我就建立台湾共和国。接着他还要收复大陆，他不是纯粹要搞台独，他要搞一个亚洲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么一个大联盟，他是这种人。然后坐了25年牢，那么出来之后本来地位很高，但是问题是现在呢，这个绿营里面呢，很多人也骂他，骂得很狠。那么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他被人认为老是左摇右摆，有时候，那么特别还有他绯闻也多，但他这绯闻多我觉得很有意思。一般政治人物你闹绯闻，像你刚刚说的黄义交闹一回他就完蛋了 啊， 对吧？闹一回他就很难翻身。 对， 但 他是怎么闹的？ 怎么闹都没事儿。 为什么 越闹的绯闻多呢？他形象越好 啊。他闹过什么比较精彩的绯闻呢？ 厉害，叫本台的才女啊，陈文茜啊， 啊， 这个也跟他是传出很爆裂的激烈的绯闻的。 是吗？ 哎，对，这个你下回见到陈文茜，你问问看。 我哪看？ 然后呢，这个施明德呢，而且对这些绯闻呢，人家也问过他嘛，说你身边那么多女的来来去去啊，怎么，你有什么看法？他说，对于绯闻，我有三步政策。这个三步，我那天看李敖大师还在评点过，三步哪三步？第一，我不拒绝，不抗拒，就有来的，我不抵抗， 叫来者不拒。 第二，就是呢，我不主动。 哎，可别说我主动的，我不是主动的，是你们主动的，所以很逻辑的推出第三项，不负责，是因为是你们主动，不是我主动，我只是不抵抗， 不主动， 对，不负责， 对，哦， 这很厉害吧？这境界是不是很高？ 对，你们男人跟他学一学啊， 学 跟他学，对对对， 没错。那天我还听这李敖讲这个女人，说当年弗洛伊德就问过一个问题，说是女人究竟要什么？他觉得这种动物不是动物了，是高级动物啊。说这种这 灵长类， 连弗洛伊德都搞不清楚要什么。后来李敖说，我有一个答案。他说要什么，他就拿照片，说台湾有些慰安妇，那些老太太都七八十岁了，那老太太到最后，这个有爱心人士啊，让他们照婚纱照，哎呀，把这些老太太高兴的呀，就是终于这辈子就穿上一回婚纱照相。他又说，李敖又说，说我太太。说我当时结婚的时候，我们是那种这个什么嘛，就是跟与众不同的人物嘛，对吧？说我跟他说好了，不买结婚戒指，然后也不照结婚照。太太当时还挺猛，说那行，不照就不照。他但是呢，一年以后，太太不是参加一个什么抽奖，得了点奖金，说我没花咱们家的钱，我要拿这点钱给我补照一个结婚照。所以你看，他就说。这个女人呐， 啊要的就是结婚照。 我不拍结婚照，我不想拍结婚照，我觉得好老土。 哎， 为什么要拍结婚照？我觉得应该结婚是把你结婚当时的一些画面把它拍出来，而不是站在那边摆个 pose， 就我们要结婚了， 硬的那 太硬了，我不喜欢。我一定不拍。 对，而且这个婚姻呐，看来在这个台湾呐，也容易引起问题。 哦。 你比方说，这就是 扁嫂是吧？ 扁嫂啊，这个你这个政治联姻呢，我觉得也是够惨的。这方面子璇呢，可能了解一些 扁嫂的一些 扁嫂的秘闻，咱们到时候透露透露，别又招人骂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有创维可露大眼睛，精彩想重来就重来，创维电视。日月星蛋白质，绿色食品，高蛋白高营养，补充营养快速均衡。日月星营养中国人。 原定青藏铁路，携手迈向更高的幸福。双喜世纪婚礼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点击双喜点163.com。 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现代生活。您的一票就能让他们复活。西零幺号徐产雪，西零二号马寅，西零三号冯玉，西零四号陈露，西零六号刘亮。移动联通用户发送 FHA 加选手编号到919151，五位佳丽谁能复活？请张开您的天使之手。关于2006中华小姐环球大赛详情，您可以通过大赛的协作媒体了解。 我想问你个问题啊，就是从你的立场，作为一个对这个婚姻恋爱和八卦有特殊兴趣的人，是吧？你观察，就是这个一女孩子，你观察这场婚姻，这个家族，你有什么人生的感触？ 人生，我觉得大家要互相体谅，每一个人是来自不同的生活背景，一定要懂得体谅大家，然后忍让，我觉得一定要忍，不然一定会走到离婚那一条路。 但我是让你说 的扁嫂跟阿扁这样的， 要礼让。你说扁嫂跟阿扁啊，扁嫂跟阿扁他们是同流合污。 那就我说的是这个赵建明和陈幸瑜。 赵建明跟陈幸瑜，我觉得就离了算了吧。 啊、哦，这你倒主张离，为什么呢？ 我觉得陈幸瑜很可怜。 怎么呢？ 可能又有一些人要打我，为什么会站在陈幸瑜那一边？陈幸瑜那一边，可是他，你想想看，他那时候赵建明给人家抓走的时候，他是怀孕七八个月的，有身孕，然后家里父母又传贪污。其实那种做女儿的立场，觉得说我是他的女儿，可是我以 可能以他为耻，或者觉得不好意思，我走出去都被人家骂。那我老公又这个样子，那我觉得赶快撇清老公的问题吧，不然他站出去可能就被人家吐口水，可能被人家骂，上班也很不自在，然后媒体一大堆跟着他。 显然说明你毫无政治眼光。对于他们这个家族来说，我觉得连这种亲情，连这种所有的东西都成了一张牌。我那天看南方朔写的一个评论，就是说陈水扁啊，其实你不能不承认陈水扁在某方面是高智商的人才。 对对， 他这个剧本编的 很懂搞。 你看这个咬文嚼字，他原来也是做律师的，说现在给那个搜狗李全案都几乎都给辩解了嘛，就是说间接直接，就是说我是间接，我不是直接拿到的这个。他们推测最近这个叫什么机要费啊，国务机要费这个案子， 对对对对对， 最后他也有可能编出一个剧本，因为你侦办程序得拖时间。 对， 这段时间 他可以想好一个剧本， 比如说他可以说我没有主动的收过什么，他肯定，而且甚至你注意啊，他这个丝丝缕缕啊，打这个亲情的信息。你比如说陈水扁前几天召集孩子们，台湾的孩子们搞什么亲子的一个活动，陈水扁就在这个场合讲什么呢？说我的小孙子啊，非要闹着见他爸爸，说我这个做爷爷的怎么陪他玩都不管用，哎，他还是闹着，说孩子啊不能没有爸爸。你想他说这话是情动于衷呢，还是让你明白些什么？ 他绝对就是一个政治把戏嘛。比如说像他自己也常出来说大家放过他女儿，说他女儿很可怜，怎么样怎么样。那么当然我理解你刚刚说，就陈信宇他可能本身就很苦，父母正在给人骂，老公也在给人骂，那这孩子一生出来呢，说不定还见不到他爸，那怎么样跟这个孩子说你爸爸是个贪污犯或怎么样怎么样，也很难办。所以这，但是我们都懂的东西陈水扁也懂，就陈水扁都知道大家会有机会想这个方向的东西，所以他就引导大家一起去想这种方向的东西嘛，对不对？想想看，我比如说他又把他最早的时候还把他老婆又搬出来，你看一个残疾人士， 对， 哎呀，何堪你们天天这么拿镜头去拍他的丑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们就没有一点人性吗？那么在这时候就不讲法了，就讲人性了， 是 讲良心了，你看是不是？而且现在但最妙就是他女儿啊也给人抓出一些问题嘛，比如说像他家那个保姆，陈信宇家那个保姆，就是常出来帮他挡记者那个，给人查出来他那个保姆呢原来也领了这些国务机要费，那笔机要费还是一个发给国安局的，台湾的国安局，那个是干嘛？就是给情报机关的。有人查出来每个月给他那笔钱啊，是相当于给台湾那种，因为情报官员往往都是有军衔的嘛，领那个军衔的是少尉阶级，就一个保姆，人家一个保姆也是少尉，然后就说哎呀了不起啊，这个陈少尉这么叫他，那平常就是买菜洗洗床洗什么，拿了一本特务费。 这是宰相门前七本 台湾那个立法委员邱毅啊，他又爆料一个新的东西，就是他那个国务机要费那个费用呢，他们就是拿了一些单据嘛去报销，结果拿了一些收据呢是可能是不同天请客的，比如说是今天跟十天以后请客的费用，既然是那收据上面号码是连下来的，可能是79、80，可是你过了几天，怎么可能那个发票是 连的那么好， 连的那么好？所以这个就可以证明 也是假报， 那也是假报了。 你说他这个发票，我想起他们吃饭哈，你觉得这当年就陈水扁一家人到台湾一个日本料理店去吃，这料理店的这个老板董事长那天就干脆停业了，把所有客人都赶走。我说这个有句成语啊，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说就是他当时是个怎么个场面？这家人在吃董事长专门从日本带回来的神户牛肉，多半是这个喝啤酒听音乐那种啊，吃什么北海道干贝，这么在这吃，连着然后他们家的狗啊在柜台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跑，然后呢他们的那些保镖随从，哎呦争相的在狗面就逗那个狗玩，当时你看啊，这是这种情况啊，真是 我觉得有点荒谬是吧？所以为什么现在台湾呢很奇怪，就最近这一年多两年来啊，有一种复古的情节，就突然多一批上年纪的台湾人开始在怀念蒋经国，有这么一种趋向，就从去年开始，不多但是有，就是他怀念蒋经国什么，就蒋经国呢别的其实他关于他太多私生活怎么样的事儿，其实大家不是很了解，但他永远出来呢就是一个非常简朴的形象。比如说我们在台湾长大就知道蒋经国呢，一想蒋经国就想起他那些飞机夹克， 对对对对， 夹克， 对， 然后呢他是那种 到了任何地方，他跟他随从呢，就是到路边摊啊，叫个什么面，就吃那小吃，就跟人家聊天什么，也从来不去什么大酒店啊，什么这种地方。所以这一想起来，就是你说他独裁、威权统治怎么样怎么样，但他形象非常非常简朴。 哎，你让我想起那个张孝炎， 嗯， 他是谁的儿子？ 他是蒋经国的儿子， 是吧？ 嗯， 我听到过这么一个传说，就是说在蒋经国临死前，这个张孝炎和他的兄弟， 嗯， 在这个窗前， 张孝慈， 你知道这个蒋经国给他们说了，咬着牙给他们说了一句话，叫“吃得草根，万事可做”，就、嗯、你我就想起了简朴。 对， 哎，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剑南春， 全球名人我访问，海信平板名人之选，高清平板我看好海信1080p， 用国礼平板看全球高清 Hisense。 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现代生活。 九天长，龙凤呈祥。 子璇，正好跟你做个调查、 嗯、 你看你也不关心政治是吧？ 对， 而且但是你是台湾，你倒不倒扁？ 我基本上是倒扁，因为太乱了。我想台湾，给台湾一个安静的生活。现在每天都在打架似的，好可怕。 所以你看，他这个政治外的人如果都能牵扯进来， 嗯， 这就也可以看出目前台湾的这个民意哈。 对，但一般人呢，比如说现在台湾一般老百姓正常生活有没有受到干扰？比如说，我记得以前蓝绿冲突最厉害的时候， 对对对， 是很多有时候夫妻吵架。父母跟子女吵架也都是因为政治立场不一样。 我也曾经跟我朋友就这样子打起来， 是吧？ 打起来。 对啊，因为他因为我站在蓝营，他站在绿营、 嗯、 然后我不知道 你懂蓝营是怎么回事。 我不懂，可是我就是要停马英九停。 啊、哦，你喜欢马英九帅哥是吗？ 这帅哥真是 帅哥正直啊，人家不贪啊。 嗯、 那一天才好笑，那一天我去了一个那个 fashion show， 一个时装秀、 嗯、 结果马市长就到了那个活动。 哦， 那么怎么知道呢？一走出来呢，是四个名模跟他一起走出来，他吓死了。他一走出来说，我不知道我是被人家设计了，我今天不知道是有四个名模要跟我一起走出来。 那是怎么回事？ 马英九为人极其谨慎， 因为他怕说只要有女孩子就会传绯闻、 哦、 有什么事情。 对对对 对, 对， 现在媒体抓得很紧的。 对对对， 我有时候我有一个大逆不道的问题哈，还你说咱们，你看这两天在谈单身潮，现在离婚，婚姻不幸福、嗯、人的这个性欲和等等之间的矛盾，那么比如像马英九这样的人，像陈水扁这样的人，哎，真的说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他就不要一切呀、啊。 对， 唯一定要维持自己的婚姻特别干净。 嗯， 可是实际上他也是人呐、啊，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内心的这个调试过程。 我也怀疑过，为什么他可以控制的那么好？ 是要为搞政治啊？ 对啊， 搞政治的人也没有这么一点果决的、决断的那种狠心，你就不能搞。 但不会引发变态吗？不会引发心理危机吗？ 对啊，你看阿扁现在多变态， 是吧？